舍不得了。 不是舍不得，我那帽子太脏了，我摘下来我给扔了。 你别扔了啊， 我太脏了。 别扔啊， 我非扔不可呀。 什么帽子？ 个人主义帽子。 那扔了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先生于世游先生合说的相声《女队长》，这个作品的作者是夏雨田。马季和夏雨田二位是非常好的朋友。湖北的评书名家何作欢先生就曾经说过，说马季先生对于夏雨田先生的尊敬啊，表现为他福善。什么意思呢？就是真心佩服有本事的人。可以说马季和夏雨田两个人引为知己，惺惺相惜。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撒金丝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马季唐杰忠和说的讲礼貌。 这个现在提倡啊讲礼貌， 讲礼貌反映了一个人的修养，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明。 对人呢要用尊称，说话呢要讲文明， 这样才和咱们这个文明国家相称。 比如说我呀见着您了， 你见到我了， 我得跟您这么说话。 怎么说呀？ 哎，同志劳驾，我跟您打听一点事儿。 你瞧这多客气啊！ 啊，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我跟您问一个人。 你要问谁呀？ 我问的这个同志啊，长得是高大魁梧。浓眉大眼，听说他是一位相声演员。 哦，你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叫唐杰忠同志，在您的单位吗？ 哦，在 啊， 在。 您给我请出来，我跟他见见面。谢谢您啊。 哎，甭谢了 啊， 我就是。 哎呦，您就是唐杰忠同志。 哎 呀，太抱歉了，这么半天没看出来你，对不起啊。 哎，这有什么呀？ 哎，你听这话，你心里， 我听着舒服啊。这多谦虚多客气啊，你看看，抱歉，对不起，谢谢，您请，客气话。 这不是客气话，这表现了对对方的尊重。 哦， 自己的谦虚，自己的讲礼貌。 是啊， 哎，都得这样说话 啊。 你说换一种方法，不，没有这些客气话，你听着你心里不是滋味。 那怎么说呢？ 得这么说 啊。 嘿，我说 这叫什么称呼啊？这个， 我跟你打听个人 啊。你要问谁？ 这个人呢，长得比武大郎高一点，脑袋跟茶盘子似的，听说是个说相声的，这叫什么？人家大伙叫唐西松啊。 嗨， 啊， 你干嘛叫外号啊？ 啊，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吧？ 你就是， 哎， 别逗了，嘿， 什么叫逗啊？我就是唐杰忠，有什么事儿吧？ 有事儿啊，没事儿能找你来吗？ 有事儿你就说吧。 说呀，别说了，两头都不乐意。说什么呀？ 你干嘛来了？ 不是，你别瞪眼，别瞪眼，你这一瞪眼比猴还难看呢。你看这模样干嘛呀？别，不至于这样，别介，行不行？啊，干嘛这样？你看看，你回来，你一生气回来得病啊，一病回来嗝屁着凉了，麻烦了吧？您不愿意告诉我，我找别人打听。别介，杀了爷们儿， 这是什么呀？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二位合说的相声小段讲礼貌。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回来，咱们接着听相声。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时间的远方》，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孙楠演唱。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芬芳。我怀念旧日的时光，为一棵青春的树徜徉，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侯宝林， 真的吗？ 那没错啊。 侯先生什么样？ 老太太。 那什么人呢？这 哎，我跟他关系好 啊啊。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啊？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相声界 熟人多呀。 你都认识谁啊？ 这个耀文， 侯耀文。 哎，对对对， 你认识 啊？认识。 嗯嗯， 傅宽， 石傅宽。 嗯 嗯嗯， 英培， 高英培， 宝华。 长毛，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人这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啊、你得认识人家。 认识啊，好朋友啊。 这么问你吧， 啊，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我最好的关系 啊， 铁哥们儿。 谁呀、啊？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你认识马季 啊？马季啊。 嗯，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那好啊。 嗯。 我跟他是朋友， 是吗？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什么关系？ 我们彼此不分呢。 是啊，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您别听这个啊，您不要听这个啊。 您知道吧？ 什么事？这都是 啊， 不可能啊！您这个， 我跟你说 啊， 坏了， 怎么了？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了？ 马季他呀 啊， 我告诉你， 您别听。大声说， 哎， 让大家听见。 马季他呀， 出什么事儿？ 你可别传出去啊！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 马季他呀， 怎么了？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我知道，你说呀。 马季他呀， 啊， 你可别告诉马季他，好不好？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马季他呀， 啊， 这是 你有完没完了你？ 好，我说。马季他 啊， 昨天晚上回到家， 嗯， 一不留神 啊， 噗， 怎么了？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鸡蛋。 别说了， 怎么？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 你？ 怎么可能呢？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是啊，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就是嘛。 再说了 啊， 马季人家这么忙 啊， 他也没工夫下呀。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是啊， 哎，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怎么个意思？ 他是这么回事 啊啊，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 啊，不是啊，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啊！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你呀 啊，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呦，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哎、 不是， 哎，别走， 又跑那边钻去了。 老头 儿，哎，您好，又来一个自来熟。 哎， 啊，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今年80几了。 什么眼神你这是？ 不是， 啊、 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啊，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我比他年轻啊！ 啊， 你认识马季啊？ 什么话呀？ 啊，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又来这么一位 啊！这不是吹牛啊！ 啊，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 哎，不可能啊！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是啊， 知道吗？ 怎么了？ 出事儿。 出什么事儿了？ 我告诉你啊， 别，你们这人全这个呀，全这样，大点声说，怎么回事？ 大声说， 出什么事儿了？ 马季他呀， 啊，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说呀，你倒 啊啊，马季他呀， 啊， 传出去 不？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你说说他怎么了？ 昨天晚上 啊， 马季刚到家 啊， 一不留神，噗 啊下了一个鸡蛋。 你也知道啊？ 我知道， 造谣， 那 纯粹是造谣。 造谣！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 啊， 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 哟， 知道一个敢喊仨，